can last for a lifetime and never let go till we're gone. Love was when I loved you one true time. I hold you in my life, will always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s the heart of gold. OK， 北京时间的16:08，欢迎来到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问候大家，我是江帆。今天在我们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给大家推出了一款非常经济实用的一款小车，那这个汽车品牌呢是来自我们的国产大军吉利。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沃德龙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姚文涛，姚经理，欢迎您。 主持人下午好，广大听众下午好。 哎，雅经理，刚才我说了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小车。哎，这一款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能不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然后呢，今天呢，我那个带着一款我们吉利新生力量的一款车，吉利元年 X1。 嗯， 这个车呢，正好也是赶到我们明天520的一个这个重大节日的一个上市的一个发布。远景 X1 它的定位是 A0 级紧凑型车，然后它定位的人群主要是以我们年轻人啊，85和90后比较为主。 所以这款车的定位还是偏向年轻化一点。 哎，对。 车身的设计应该是比较偏运动感的一款车，是吧？ 是的。 吉利远景 X1 明天520正式上市。上市的时候会有什么优惠政策，有没有什么惊喜带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呢？ 现在我们的预售价格是40000，那个手动挡是47900，还有自动挡是59900。然后现在是接受预定，明天的话我们会在全国10个城市同步上市。因为现在我们的吉利这几款车型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全员定价。当然到时候价格肯定会超出大家的一个预期。 好，所以这一时间哈，感兴趣的听友可以拿出手机了，来先百度一下吉利的远景 X1， 是一款 A0 级的小车，主要是比较年轻化，比较运动化，特别适合大学生啊，或者刚毕业没多久，用来代步， 这样人生当中的第一款车吧。 是是， 在开始之前呢，我还和这个姚经理说，哇，这款车感觉还蛮不错，小车平时代步用是完全够用的，还会有很多优惠的金融购车方案是吗？零首付，然后低利息或者说是免息，这些政策都会有，相应的都会给到大家。 对，这个刚才主持人张帆说到这个关于这个元年 X1 这个金融政策，尤其是针对我们年轻人，会在明天发布会，价格正式出来以后，我们吉利公司包括我们四 S 店会推出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个政策。 好，非常感谢姚经理。那我们还是来打打广告哈，先明天的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地址是在哪里？ 我们的地址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北京沃德龙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我们的销售热线是010-8030-8588。 时间呢？ 时间呢是明天的下午2点。 下午两点开始。 对， 现场会有各种优惠政策呀、好礼呀等等都在等着大家啊。我可以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吗？ 可以啊。 可以哈，我先说几点吧。比如说第一，活动前预存意向金100元，那这100如果现场您订车的话直接可以抵1000。然后订车成功呢还可以参与抽奖，这个抽奖大奖有三开门冰箱啊，还有洗衣机啊等等的都在等着大家哈。当然了，什么签到礼啊那些小礼我们就不说了，送的什么油卡呀、免费保养啊，等等的很多很多哈。因为我现在手头上的资料姚经理给了我10条优惠政策，我就不一一和大家念了，感兴趣的直接打电话吧。我们的电话是 010-8030-8588。 010-8030-8588，就在明天下午2点，北京市房山区沃德龙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延村公交站旁边，现场吉利远景 X1 的上市发布会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这款车，姚经理。我比较关心哈，因为一看到一款车，我最想知道的是它的车况、动力如何。那这一款车，因为小车嘛，A0 级别的，A0 级的小车会不会产生，比如说动力不够啊，甚至像早些年啊，某些品牌刚出 A0 级的小车的时候，可能说夏天这个空调都有点带不起来的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这个不会，因为我们这个远景 X1 采用的是1.3，有两个动力，一个1.3的一个 5MT 的一个手动发动机，还有一个 1.3L 的 4AT。因为我们这发动机采用的是直列四缸发动机，所以无论从动力，包括尤其是夏天，刚才主持人比较关注的，在我开车的空调是不是会影响？这个绝对不会的，没问题。 四缸的，一般这个级别的小车应该都是三缸的吧？ 三缸的偏多。 然后我们这个是四缸的， 对， 那应该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哈。 对，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实车，明天会有试驾吗？ 明天会有。 有啊，可以直接去现场开是吧？ 可以，没问题。 好，感谢姚经理。然后同时这一款车有4款模式，分别有普通的、有经济模式、有运动模式、还有雪地模式。哎，那运动模式它的动力加速度能够达到多少呢？ 它的动力加速度的话是百米加速12.87。 12.87，这是调到运动模式上的。 对对对。 数值是稍微高了一点， 不是在 A, 但是我觉得 A0 级当中它的提速已经算是比较快了。 确实是，你要毕竟要看这款车是多少钱的嘛，顶配刚刚50000多，对不对？ 对，59800。 那在这同款价位的车当中，竞争力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是的。 好的，那再次的感谢姚经理哈，如果您对这款车感兴趣的话，吉利的远景 X1 那就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姚经理会仔细的将大家把这款车的性能啊、各方面的安全性啊、还有它一些科技配置啊等等的，都会仔细的给大家一一的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同时，明天520大放假，也是吉利远景 X1 全国10个城市的一个上市发布会。北京站的地址呢，就是在延村房山区延村镇公交站旁边的沃德龙顶 4S 店。明天下午2点，交100抵1000的现金，还有三开门的冰箱等等的大家电都在等您呢哈。那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打个电话来报名。想再问一下姚经理哈，我们听众要去报名了，不给我们再一个格外的优惠啊？ 这个有，因为那个我们这个吉利 X1 在上市的时候有一个一年免费保养的这个

远不过说思念，你的真心坏到不曾发生什么，你像风一样轰烈，你像梦一样遥远，你的怀抱只成了线的表演。雨后的街道冰凉，潮湿了我的眼，闪过的火焰嘲笑着许过的愿，火火柴的女孩想把她爱过的人看个明白，受没受过伤害，懂不懂把爱拿了以后还要还，花火柴的女孩再看清她爱过的人更是个小孩，我曾有些牵挂，不敢答应未来，把你眼里的色彩看完她就离开，花火柴的女孩想把她爱过的人看个明白，受没受过伤害，懂不懂把爱拿了以后还要还，花火柴的女孩才看清她爱过的人更是个小孩，不曾为谁牵挂，不敢答应未来，把你眼里的色彩看完它， 准备好了吗？ 嗯，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提前汽车咨询，预报汽车生活，现在进入风声盘俱乐部。 方向盘俱乐部16:23，感谢回到今天的节目，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呢，我们和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国产的佼佼者的品牌，算是国产车里面的领衔军了，那就是吉利汽车。吉利汽车呢，今年夏天啊，发布了一个小车，这个小车主要是针对年轻人代步，或者说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款车吧，运动型的一款小车，很不错，叫做远景 X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聊这款车的呢，就是来自北京沃德龙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姚文涛，姚经理，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款吉利的远景 X1 哈，来再次的欢迎姚经理。 嗯，主持人下午好，那个广大听众下午好。 您说，姚经理。 接下来那个，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即将上市的、明天发布的这个远景 X1。 嗯， 这款车刚才主持人说了，定位是 A0 级，然后这款车的车长是3.778米，然后轴距呢是2.353米， 嗯， 车宽呢是1.663米，车高呢是1.519米。通过这个尺寸，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主要的定位就是说方便，尤其在我们北京城市， 嗯， 像比较紧张的停车位，在我们上下班或者说在去超市的购物的一些核心的这个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 嗯， 它的这个尺寸就有了它的优势，更方便 插空就钻是吗？ 哎，对对对对。 这个我们不提倡啊，我们不能提倡插空就钻，这个咱们还是要在有条件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是要找这个好找停车位啊，咱们该交钱交钱是吧？ 对， 你要说万一你说为了省这5块钱的停车费，然后到时候再贴一罚单，那就不值当了。 是， 而且同时也会影响交通安全哈。 对， 好了，那继续这个姚经理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款车哈。刚才第一段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它的动力方面啊，还有这个您刚才也说了它的尺寸哈， 嗯， 那它的这个尺寸表现为就是确确实实是一款紧凑型的 A0 级小车。 对， 那它的轴距呢只有 2353，这是它的轴距，确实是还蛮窄的。那么站在一个紧凑型的小车上来说，它的空间实际性的表现情况怎么样呢？ 嗯，这款车我有幸在上个月那个见到过，然后也感受过这款车，然后就是按我们正常的那个身高1.8米的这个男性坐在前面， 嗯， 后面的话坐两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嗯嗯，不会说是显得特别的紧张是吗？这个空间， 对，这款车你在外面看它的空间可能布局是很紧凑，但在里边的空间呢，其实坐进去还是可以的。 嗯，坐进去，也就是说这款车其实是在现在的这些条件之下，也是尽量的把空间给最大化了。 嗯，对，主持人。 好的，那从科技配置啊，比如说它的安全性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影音娱乐系统啊，这些表现上，这一款车的怎么样呢？都有配备什么？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 好， 嗯， 然后这款车呢，我们的这款车全系标配的是 ABS 加 EBD， 嗯 嗯，这两个功能呢，在一般的车当中是比较常见的， 对，是。 但是在 A 零级车当中呢，我们这款车在安全这方面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周全， 嗯 啊、 嗯， 这是关于这个安全这方面， 起码主动和被动防护要有了， 对对对。嗯，包括它的倒车雷达呀， 嗯， 倒车影像啊，像这些的话，我们这个整个元气 X1 还都是有的， 嗯， 包括它的双安全气囊， 嗯， 比如它在 倒车影像是全系标配吗？ 嗯，倒车影像对全系标配， 嗯嗯嗯， 包括倒车雷达，这更方便，尤其是我们女性啊，或者刚买第一辆车的这个年轻朋友， 嗯 嗯，上手以后对车的话各方面不是很熟悉的话， 嗯， 避免大大降低了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因素。 这确实是，因为我平时开的车有倒车雷达，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开朋友的车啊，或者开单位的公车出去，没有倒车影不是雷达是影像哈， 嗯， 没有倒车影像，只有一个雷达的这种前提情况之下，我就。嗯，不行，我倒车我倒不进去，我感觉我不太敢倒，看不到后面，所以这是针对像我这种这个开车技术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种正宗的老司机的朋友来说，特别是女性司机朋友来说，还是蛮不错的。 对，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配置？嗯， 这款车在我们的顶配当中，嗯，加入在 1.3L4AT 这个玩家版， 嗯， 我们更加是超值的配备了我们的定速巡航。 嗯，哦。A 零级的车有定速巡航， 对，有定速巡航。 您确定没开玩笑是吗？ 没开玩笑，是比较超值的。 哎，据我所知哈，首先吉利对我来说不陌生了，因为我们也是老朋友了，对不对？ 嗯，对。 之前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个人所了解到的哈，吉利是不是只有3.0以上的系列的车才有定速巡航的？2.0之前的产品是不是没有？ 2.0的话，现在基本上配的是定速巡航，3.0以上都是那个 ACC 自适应巡航。 哦，3.0以上是自适应巡航，2.0是定速巡航。 对对。 但是我觉得，即使是定速巡航的话，在一个 A 零级的小车身上，很难见吧？ 基本上市面车型是没有这功能。 嗯。然后这个远景 X1 有。 对，尤其是在我们年轻人出去三五好友出去 跑高速， 对，周六 跑长途的时候， 周六周末的时候去郊区啊旅游啊，有这功能， 嗯， 大大减少了我们的这个开车的一个疲劳，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 嗯嗯，特别是上高速的时候， 对， 如果说是咱们外地来京打工的朋友们，你想这个。可能周六周天想回一趟老家，有经常会出现连夜赶路的这种情况下， 嗯， 那在高速上这个还是非常实用的。嗯， 对。 好，那您继续来说。 行，那个说到我们这个，刚才那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这个四种模式。 嗯， 然后四种模式呢，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 A 零级车当中，我们远景 X1 也是突破了我们就是惯有的这种思维，有了四种的模式， 嗯， 尤其是雪地模式，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城市，尤其冬天。结冰以后，甚至下雪以后，整个车是整个路面是比较湿滑。 嗯， 我们有这个模式呢，尤其是在我们起步的时候， 嗯， 它不会因为那个和平常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区别就是它不会打滑。 嗯， 那个它的扭矩更大， 嗯， 行驶起来会更加安全。 嗯， 尤其是刚才说到还是我们的第一辆车的车主，还有一些女性朋友， 嗯， 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在冬天的冬季这个湿滑有雨雪天气的它这个大大的安全性。 四种模式， 对， 然后有定速，这我觉得您刚才已经介绍的这些，已经让我不是特别相信这是一款 A 零级4-5万块钱的小车了，而且它的低配才刚刚3万多块钱， 对，4万多块钱， 4万多块钱是吗？4万多块钱，如果是零首付的话，您贷款的话 一个月加上利息吧，如果说您一年把它还清的话，撑死也就5万块钱。 对， 五千块钱，就撑死一个月还5000块钱。对于我们现在的都市白领来说，还是挺轻松的，我个人觉得。 对， 而且一年就还清了，还是零首付， 是 不错哈。好的，那这一时间如果您对这款小车感兴趣的话，我们北京沃德龙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明天下午2点将在店里面有一场远景 X1 10个城市同步的发布会，就在明天下午2点哈。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公交站旁边。现场呢，您交100的定金抵1000，还会有三开门的大冰箱啊、平板电脑啊等等的大家电，还有科技产品在等着您哈。您可以直接去抽奖。刚才姚经理也说了，如果是通过咱们方向盘俱乐部去到现场的朋友们，还会有格外的好礼相赠，对吧，姚经理？ 对对对， 好，那感兴趣的听友们打电话就好了，打电话直接预约报名参加明天的活动哈，电话号码是010-8030-8588，010-8030-8588。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000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带着春的希望，春的气息，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今天是5月19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起爱的拥抱，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开学第一课用心起跑，相同的阳光，相同骄傲，每一次鼓励温暖怀抱，相信你会唱我的骄傲，开学第一课爱的主宰。 欢迎16:39回到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问候大家，我是江帆。那么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哈，跟大家聊到的一款我们国产品牌的佼佼者吉利旗下的一款车，吉利的远景 X1。今天也是请到了来自北京沃德龙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杨文涛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款车。哎，姚经理，刚才我们还有一点关于这款车的还没说哈，就是说你看安全配置我们聊了，动力我们聊了，然后它一些有道的，比如说什么真皮座椅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细节让大家直接去现场看车就好了哈。但是你看它的从操作性上来说，那这个影音娱乐这方面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屏幕有多大呀等等的。 好，然后刚才我们把之前刚才主持人说的前两段讲了一下那个远景 X1 的其他功能，然后接下来我给讲一下我们远景 X1 有一个全景天幕，是1.07个平方， 1.07平方，1.07平方的全景天幕。 全景天幕，这个是更是这个全景天幕是结合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流行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在北京，因为天窗这个东西可能我们平常用的很少，天幕呢打开的话能让我们那个整个车有通透性，更加适合年轻人，包括我们 确实、 对，包括我们这款车用的是运动橙黑内饰，像我们顶配是双色的一个内饰，也是偏于运动范，包括我们这个炫彩的液晶仪表盘，因为我们这款车的主打是年轻，和之前我们的那种物理的那种键盘的仪表盘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包括我们那个地形的一个多功能方向盘， 嗯， 通过这几项更加彰显了我们原型 X1 的一个受众群体是85到90后、 嗯、 人生当中第一款车， 就是很潮， 对，很潮， 一看就能感觉到，如果您看到这款车的实车的话，就觉得啊，一看就是年轻人开的，非常的运动范儿、 嗯、对， 非常的潮，包括从它颜色上的搭配呢，一共是有6款颜色，有红色、蓝色、黄色、橙色、白色和金色， 嗯， 哎呀，没一个低调的颜色，都是那种很夸张的比较炫彩的颜色，嗯，好，那这个屏幕有多大呢？液晶屏的话， 这款车呢，我们是采用了11.6寸的高清触控彩屏， 嗯， 然后我们这个屏呢，和之前我们现在市面上都是比竖的屏，我们的屏是比横屏， 嗯， 然后这个横屏呢，更加彰显了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比较有个性， 嗯， 追求和其他的车型不一样， 嗯， 这款车呢，我们还搭载了一个语音交互功能， 嗯， 这款功能呢，和之前我们的你好博越功能有些许相似， 嗯，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们行驶当中，你好远景，然后他会告诉您听着呢，比如说、 啊、 你好， 不需要手动操作了， 对，对、 嗯、 这样的不会影响我们驾驶， 嗯、 听着呢，比如说我饿了，他会在我们车在那个有 WiFi 互联的情况下，会找出我们方圆2公里的饭店， 嗯， 比如说你好远景，我要加油。这是可以把我们周边的这加油站 给你导出来， 对对， 嗯， 比如说那个你好远景，我要去到哪里哪里， 嗯， 它我们这款车搭载的是高德地图，高德导航、嗯、也会和我们手机一样，也是会推荐3到4条路线， 嗯， 也会就近，像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嗯嗯 嗯， 嗯，比如说这个语音互交互呢，说到这里我就有点相对比较兴奋，因为我试过这个功能， 嗯 嗯，比如说你好远景， 嗯 嗯，打开空调，你好远景打开95.9、 啊、这也可以 调频，它都可以做得到 啊， 嗯， 相当于智能副驾了，就是副驾干的那些活它都能干， 对对 对， 对， 对， 对，举个例子，我们开长途车比如说比较疲劳的时候、 嗯、 你可以通过你好远景给它去做互动一些很多东西、哎、 这真的是一款 A07 的50000块钱的小车嘛，顶配才刚5万多， 对， 低配是4万多， 对， 我有点难以相信，我觉得如果按照您这么说的话，这些功能它全部都具备了，它的性价比有点太高了吧？ 很超值的一款车。 嗯，所以这款车主打的就是性价比高，是吗？ 对， 高性价比。 嗯、 它在高性价比的同时，咱们沃德龙顶还给了听众们、给了客户们一些格外的优惠政策。 对， 还那不错。那这样优惠政策，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哈。刚才我已经介绍了几款，比如说交100抵1000呐、啊，然后什么3开门冰箱的大抽奖啊等等的，全部都在明天下午的活动现场哈。您感兴趣可以直接打电话010-8030-8588来进行报名，010-8030-8588。好了，那具体的销售政策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回来的时候和大家做一下介绍。但是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还是要用2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沃德龙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来，有请姚经理。 哎，听众下午好。然后北京沃德龙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房山区首家吉利授权4S店，于2016年10月20号18家店联合开业。本公司是以整车销售、售后服务、维修保养、保险理赔为主的综合性公司，经营车型帝豪 GS、 新帝豪百万款、博瑞、帝豪 RS、 远景、全新金刚、远景 X1，这是我们的主销车型。 嗯 嗯，然后我们公司的地址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我们的销售热线是010-8030-8588，010-8030-8588。 嗯，好，所以感兴趣的听友朋友们，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吧，报名明天下午的520吉利远景 X1 的上市发布会。您去到现场呢，交100抵1000，订车还会有大奖等着您。然后同时到场呢，都不会让您空手而归的哈，都会有签到礼送给大家。好了，那还有具体的一些销售政策，包括吉利远景 X1 这一款车的金融购车方案呢等等的，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不要走开，我们来听一小段的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丽芬《爱的路上我和你》。明天哎，又到了一个表白的高峰期了哈，就是520表白日。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商家借助着520这样的一个平台开了很多很多的活动，那咱们的吉利也不例外哈。所以今天吉利汽车北京沃德龙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姚经理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场，要给大家推出明天520大放假的活动了。那针对的车款呢，主要是远景 X1 的上市发布会，十个城市同时上市哈。远景 X1 这款车，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都已经差不多介绍完了，所以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直接打电话来预定明天现场的座位去报名参加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是010-8030-8588，010-8030-8588。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姚经理和我们仔细的介绍一下明天会有些什么样的销售政策好不好？来，姚经理。 好的，主持人。然后我给广大听众说一下我们520的这个福利，除了我们那个远景 X1 上市的一个福利以外，然后所有的明天到我们店一共可以享受十重大礼。 哪十重呢？ 一重礼是意向诚意礼，活动前预存意向金100元，参加活动现场订车可抵1000元购车现金。比如说我们在2点之前您看好车，您交完这个意向金以后，然后当你活动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拿着100的意向金，可以抵1000块钱。主要是说的是2.0产品，3.0产品是不参加的。 吉利的3.0，我觉得就是那么霸气，博越、博瑞，还有一个帝豪 GS 是吗？ 对，还有帝豪 GL。 对，帝豪 GL， 这几款车，这个博越所有的。 是不参加的， 都不参加。我觉得就那么霸气，就是销量就是好，是吗？就是任性。 这个车 就是不参加。 这个车是我们当时是全民溢价，比如这个车完全是低于现在的我们同级别车当中的价格。像博越吧，实际上它的配置在30-40万，我们卖这个车顶配才15.7万，是比较 其实就是性价比已经超高了。 对， 所以这个3.0产品也是不参加的。好的，那我们不聊3.0，我们还是来聊远景 X1 哈，跑题了。 二重礼是订车抢单礼，活动现场前10名订车客户可获赠精美礼品。这是二重礼。三重礼是综合优惠礼，博瑞、新帝豪、新远景、新金刚。最高综合优惠是9000元。这个具体的车型，那个您到店以后找我们的销售顾问，会一一给您解答具体的这个优惠力度。四重礼呢是轮番轰炸礼。 轮番轰炸。 对，您订车以后啊，我们可以参加品牌家电的一个轮番送。现场的订车客户可重复参与抽奖，中奖后仍可参与下轮的抽奖。 又是重复抽奖是吗？ 对。 上一次你们这个店的活动我去给主持过。总共抽了5轮奖，有一个听众中了4轮。 是运气比较好。所以说这个活动和上次一样，只要是您订完车一直到我们店，就是等着 轮换抽奖。 对。然后告诉大家，刚才主持人说到了，我们的大礼有三开门冰箱，还有洗衣机。对， 好，五重礼， 金融礼。刚才那个主持人说到我们远景 X1 的政策，这个金融政策我们会明天会和车一块去具体公布。这在我们整场的活动当中，520有零息利率， 按揭最高三年是免息，一张驾驶证即可带车回家。 嗯， 比如帝豪啊、远景啊，包括我们博瑞啊，都可以参加的。 嗯，好，六重礼。 六重礼是介绍礼，吉利汽车老客户转介绍新客户，成功订车送一次免费基础保养。 嗯， 比如现在我们的吉利老车主如果听到我们的九五九这个活动，如果说您的朋友呢也有购买吉利车的这个意向，您可以约着您的朋友呢明天来我们店，如果他有意向的话就送您一次基础保养，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 嗯，送给老客户哈。 对， 好，七重礼。 七重礼是也是老车主的。 嗯， 老车主推荐购买博瑞，享受专属的优惠，限量同享200元的一个油卡及免费保养幸运礼遇，有智能手环啊、手机啊或者平板电脑。这个是名额有限，先定先得。如果老车主您，尤其是博瑞车主，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我建议您尽快的让您朋友过来，来我们店去看车。 这个平板电脑、手机是都能拿吗？还是选一个呀？ 这个是那个，这个也是随机的，也是您订完车以后，然后进入后台当中，也是根据这个名次那个是电脑随机产生的。 电脑随机产生200元油卡以及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哈。 对对。 好，八重礼。 八重礼是置换礼。因为针对现在我们国一国二车都在报废，因为就现在这个时候了，你看我们的博瑞啊、帝豪啊、远景啊、新金刚啊，最高优惠置换补贴是4000元，现场评估远超市场价，只限当天， 就明天当天哈。 对，比如举个最简单的，您现在在外边可能卖车看到10000，来我们店了，有可能给你做到10000一或12000，但是只限明天当天，所以说您手里如果有国一二、国二的这种车，也正好恰巧看一款我们店有的吉利的车，我建议您早来，早让评估师给您评估这个车。 好，九重礼。 九重礼是新车抢购礼，刚才说的，吉利新远景 X1 交999元定金即可享受优先提车，并赠送一年免费基础保养和价值1280元的远景 X1 定制专享礼包，名额有限。 好，十重礼。 十重礼是车改限礼，政府及事业单位车改类型，公务员啊，教职工啊，医护人员、现役人员啊，在购买我们金刚啊、新远景啊、博越 AT 啊、新帝豪啊、帝豪 GS、帝豪 GL 还有博越，手动挡博越，最高可送2000元加油卡。 哦，就是如果您的职务是公务员、教职工、医护人员或者是现役军人的话，来到咱们店里去买您刚才所说的这几款车型，最高还可以拿到2000块钱的加油卡，是吗？ 对呀，机会难得。 那确实是不错哈。十重礼已经跟您介绍完了，所以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参加一下明天现场的520大放假的活动，还是蛮诱惑人心的哈。电话号码呢是0108030-8588，0108030-8588，时间地址呢就是明天下午2点钟，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公交站旁边的沃德龙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电话0108030-8588。好的，再次的感谢姚经理。那么今天我们方向盘俱乐部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天真，当我需要的